因为除了你，别人没有让我掉泪的能力。我记得你趴在我桌边和我说你错了，别哭了。我记得你工工整整写了100遍的对不起。我记得你所有的好，记得你给的小伤害，却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我在喜欢你这件事情上本没有想起不能自己。直到毕业，我也没有和你说起我喜欢你。我不想要只有友情万万岁，我想要的是以爱人的身份和你在一起。我想陪你一直走到以后，到白头。填志愿的时候我们说好一起去厦门，你说你喜欢那里的海，我说我喜欢那里的风。我甚至已经勾选好离你最近的学校，为了再靠近你一点的校区，选了一个我不知所云的专业，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车轮。我来了北京，你去了厦门。刚上大学那会儿，我还是会经常想起你，然后用364天的时间去准备你生日那一天的惊喜。我给你寄有我们两个星座图案的明信片，我为你去学压根不擅长的手工布艺，我打电话给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请他帮我在厦门订你的生日蛋糕。还有，我想在你生日那天去见你，可又害怕你的不愿意。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可又害怕听到你拒绝的声音。我想终究我还是少了那么一点勇气，我准备好了一切，终究还是没有踏上开往厦门的列车去见你。因为在这场一个人的暗恋里，我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你生日后的那个寒假，每次同学聚会朋友见面，他们都会和我说起你，好像我不能错过你的任何讯息。他们说你交了第一个女朋友，他们说她很漂亮，你很爱她。我想还好最后我没有义无反顾地奔向你，那样我会亲眼看到我爱的你和你爱的他在一起，然后我悲凉地发现我已经找不到借口继续等下去。以前的我还可以安慰自己，没有关系，你不爱我，你也不爱别人，我们的日子还很长，只要我再多坚持一点，只要我再努力靠近你一点，总会等到你对我心动的那一天。可是我终归没能等到你，而你等到了你捧在手心的姑娘。我想起大三那年暑假，我们两个人参加完同学聚会一起回家的那天，我在公交车上半开玩笑地说，时间过得真快，到大四毕业就一个10年。你说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10年。我没有接话，默默守着一段暗恋不被你发现的10年。如果时光退回从前，一段旧时光困住自己，不断地怀念过去，我不想一个人走过那么多的酷暑寒冬，熬过那么多的孤枕难眠，我不想因为一个没有回应的人而泪流满面，变得不像自己。我不想那么辛苦的一个人去喜欢一个不会喜欢我的你。我也想遇见一个把我放在心间的人，我也想毫无顾忌地去爱一个对我毫无保留的人，我也想和一个陪我到地老到天荒的人在一起。 就这样吧，你有了你心爱的姑娘，我也终将会等到那个懂我爱我的人。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愿我们余生都能互不打扰，各自欢喜。 我为了什么这样的爱你，你知道什么是我渴望的，你了解我吗？ 之前刚给奶奶做好午饭，下午就给大伯打电话说已经站不住了。奶奶不仅耳朵眼睛都不好，还有一些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她一点都不知道爷爷怎么了。爸爸把奶奶接到我家的时候，奶奶眼神里一片茫然，一直问我你爷爷干嘛去了。我们说爷爷是去菜市场了，一会儿就回来。奶奶记性不好，过一会儿又问一遍，好像她也感觉不到时间在动。我们就这样用一句去菜市场应付奶奶了一个星期，她也没有察觉。爸爸和姑姑在医院陪护，我们晚辈每天去医院看望爷爷。爷爷一见到我们第一句话都会问，你奶奶在哪儿呢？ 今天晚上是谁在家住的，吃的什么。听说奶奶30多岁时得过一场大病，从那以后身体一直都很弱，什么都做不了了。爷爷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洗衣烧水做饭带孩子，为奶奶调好药酒，逼着奶奶喝。后来从不喝酒的奶奶，从那场病以后染上了酒瘾，每顿饭都要用热水温上3两白酒，再配上1把花生米。酒一定是要在酒厂打的散酒，花生米一定得是自家地里长的。再后来，每天在家什么都不做的奶奶又迷上了豆牌抽烟。那个年代的农村小老太太坐在一圈斗黑牌，用小纸条裹烟叶子，好烟嗜酒，又惹上赌的还身体不好的奶奶。爷爷一照顾就是40多年。爷爷脾气很大又固执，一副老革命者的做派，晚辈们没有敢指示爷爷说话的。奶奶耳朵不好使，爷爷和奶奶说话他很少听得到，几乎每天爷爷都是吼着和奶奶说话，奶奶就笑呵呵的，爷爷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爷爷说的就是对的。有一次我蹲在老房子里的院子里，看着正在种菜的爷爷，不禁问起，您怎么和奶奶认识的？爷爷挑着丝瓜秧子说，别人介绍的，就结了婚，没2年我被关了起来，你奶奶就带着刚会走路的大伯和尚在襁褓中的姑姑照顾着我爸妈，一等就是4、5年。平日里爷爷总是很嫌弃地说，奶奶你懂什么，却在每次看到奶奶傻傻地看着我们这些孩子去看她却认不出我们的时候，在一旁看着奶奶笑。那天我说要给爷爷拍照，爷爷拉着奶奶说，我要和你奶奶合照，快看着镜头笑。说着爷爷揉揉奶奶的脑袋，奶奶有时候明白过来就爱和我们讲故事，笑着说，我糊涂了一辈子，做过最明白的一件事儿，就是嫁给了你爷爷。 我年轻的时候，爷爷爱他那么多，他们感情很深，当时爷爷身负重任，就在离乡的那夜给了阿妈一个吻，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鸟儿回家，阿妈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一点散漫，眼神却很温柔，看着爷爷湿透的眼，握着他粗糙的手，阿妈泪水开始流，轻声说道，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有些事一转眼就变曾经，有些人一别就不曾忘却。记忆突然回到那个晚上，我哭疼了眼睛，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你以男朋友的身份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你说你要离开，感情要看缘分，让我们随缘，你想一个人然后随遇而安，我不愿接受。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确认，我情愿是自己看错了，可是那些字就是牢牢地待在那儿，待在那样刺眼的地方。后来你来了，早已哭得说不出话的我只能静静地望着你，一大堆想问的话就那样死死地堵在心口，挡不住的是泪水一直止不住地往下掉。最后在一个没有任何温度的拥抱下结束了我们四年零十个月的长跑，我推开你，转身的那一刻，我强忍着的泪水从指缝流下，眼睛里是满满的绝望。如果主动和你分手的人，在短时间里找到了新人，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那么好，而只是早已有了目标，所以才把你当旧鞋一样丢掉，什么不想拖累，什么性格不合，都是骗人的，无非就是喜新厌旧而已。真正相爱的人，有再多借口也不会分手，因为永远都是正爱着，而不是爱了自己。他们问我，还想你吗？我笑了笑，有什么忘不了的呢？一个背对着你的人，一个没有你位置的左心房，一个转身就可以随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下来？我们追不过时光的步伐呀，只能默默承受那些万千的变化。你不再爱我，这才是事实。城市那么大，街道上的人那么多，每一个都像你，每一个都好像你。余光扫过熟悉的背影，刺痛心脏，夜晚哭着睡去，梦里有你站在阳光下微笑着等我醒来。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在信息栏输入那一串熟悉的数字，按下38号。早，手不自觉地放慢了速度，我好像已经忘了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记忆中的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早中晚保持联系，心里顿时空荡荡的，双眼盯着屏幕上你的名字。原来我们已经分手有一年多了，而我还在想你。现在的你有了另一个爱你的，你也爱的他。当你带着他经过我们回忆里的地方，是否会想起当时的我也是那样咯咯笑着挽着你的手臂呢？那时我说我不会忘记的，现在我想没有你的生活会更好。对不起，我仍然决定忘记你，忘记曾经整整八年占据了我心中 最重要位置的那个你。我不希望我念念不忘的那个人心里惦念着别人，或者是不再喜欢你了，也少了曾经非君不嫁的念头。你看那校园古道上最后一片生命的夙愿，就这么飘着飘着飘着，无休止的释放，转念即是解脱。我听那歪风离弦里最后一支生命的告别，就这么唱着唱着唱着，不间断的流露，转眼即是思念。萧萧瑟瑟，来人不犯归去路，熙熙攘攘，去人不忘回头道。沉默是我对你一直的喜欢，是习惯，也是植入心律的节奏。 漫长的风沙才刚刚苏醒，春天又来，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爱过的人，世界终于缤纷，我却丢了青春。你在哪里？曾爱过我的人，看我变得陌生，你会不会心疼？春天又来了吧，你在哪里？ 几绝唱，沉入眼，消散在这安静下。 还记得最后分别那天，我们两个坐在露台咖啡厅里， 你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偶尔也递给我几盏，两个人足足喝了一小瓶。我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看着你喝酒，一看就是一个小时。四周仿佛静悄悄的，有潺潺的流水声和树叶的沙沙响，没有任何打扰。我突然觉得这样也不错，如果远离了一切的话。可是那天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说，我不会带你走。我转过头去望着天空，使劲地深吸了一口气，把已经流到眼角的一滴泪给逼了回去。再回头来已经淡淡的深情，再看不出喜怒。我斜靠着坐在椅子上，便低着头望着你，你微微抬头望着我，四目相投。不知是不是因为喝了酒，你的眼神居然很落寞，就好像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会站到这样的位置。你的嘴唇冰冷，亲到我嘴上的时候，我措手不及。你轻轻地放开说，我们还是走到这一步。我没有出声，缓缓地伸手抱住你，抱了一下，想要把你揉进我的骨血里，说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心平气和地在一起，从今往后再不会了，保重。最后两个字说得很轻，却仿佛用尽了我一生的勇气。你说我们都没有你狠心，说走就走，什么都不留。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我是想跟你在一起的，想跟你一起生活，看你笑看你闹。我是想跟你在一起的，陪你逛街，陪你做头发，陪你减肥，陪你生病，陪你老。我是想跟你在一起的，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你洗衣打扫，我做饭上班，然后吵吵闹闹。可是原来喜欢在一起。只是你一紧张的小动作，我全当没有看到。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完美的，我有父母双亲健在，可是赢得这些艳羡到了最后有什么用呢？ How do I say goodbye to what we had? 婚宴过后我酩酊大醉，只有问我你可后悔。我想我后悔，我这一生做我后悔的是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亲口说交给我，是我不小心弄丢了，我罪有应得，我不能怪任何人。你的故事里再也不许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And I'll take with me the memories to be my sunshine after the rain. After the rain,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ou. 故事就到这里，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程一，下周末九点，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晚安，好梦。 我们都憋着真话，我们都让爱先发芽，有一刻变成哑巴，越退让越不会表达，怕你犯过量，我举止要限量，会看见我的抵抗，请别怕我受